科里的医生护士都像我的大哥哥大姐姐，特别的关心我，耐心的开导我。我治疗需要输丙球，可我听说这种血液制品非常难得，医院的数量也不多。每次黄主任都会帮我联系药剂科的战主任。输完丙球之后呢，我会慢慢的好起来，从胳膊也能慢慢的活动到自己能吃饭，腿也能慢慢的抬起来了，能下地站一会儿。那个时候我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似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点点的恢复。看着自己能活动了，我特别开心。主任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耐心的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呀，抬一抬胳膊和腿让我看看，来握我的手，也会鼓励我说，进步挺大的呀，好好锻炼，等开学啊就能回去上学了。我的病很快有了好转，春节来临，我还没能够完全恢复，可是我太想回家过年了，于是决定出院。医生多次嘱咐我说，回家可千万千万不能感冒，要不然很容易复发的。很不幸的是，我回家待了三个月，感冒了好几次，病也犯了好几回。家里把我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可是效果不好，刚一出院一两个星期又开始复发了，再回医院。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只好给黄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黄主任说，那就回北京来吧。今年五月，我再次住进了地坛医院。为了恢复快一点，医院给我安排了肢体康复训练。负责康复训练的戚艳云大夫对我说，你出院以后啊，我和江大夫还翻过你的病历，要知道你回家就犯病了，我们就早点给你打电话了。我听了很是感动，没想到我出院以后他们还在惦记着我。两个月的治疗康复，我恢复的特别快。刚来的时候必须有人扶着我才能在楼道里走一趟，现在我自己可以围着医院溜达一圈了。这医院一圈走下来有小一千米呢，而且我自己可以上公交车了，为此我兴奋了很久。我和同龄人相比，多了一份与疾病做斗争的人生体验。更幸运的是，在此过程当中，我结交了医生朋友、护士朋友，我们因病而相识，我们成了有缘人。第一次接触黄宇明主任，他为我联系检查，后来又亲自开着自己的车带着我去南城的一家大医院会诊，那种感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后来许东梅主任、江大夫、高大夫都带我去过其他医院会诊，以往听过一些病人给医生送礼的事儿，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医生亲自带着病人去会诊的。我和他们不沾亲不带故，他们这样对我，我觉得自己有病很不幸，但又很幸运，让我生命中结识了这些医德如此高尚的好医生。这篇文章最后说，人生的路还很长，我就要康复出院了。九月份开学，我会继续完成我的研究生学业，将来我也会走上社会，从事一份工作。我也要像这些医生一样，善待他人，帮助他人，珍惜我身边的有缘人。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市第六医院吴作燕所写的文章，叫《生命中有风吹过》。文章是这样说的，行医二十年了，总有些人和事令人难以忘怀，治愈了的医患同欢，无效时黯然神伤，但我们依然抱着医者救人的信念继续前行。我刚工作没多久，接诊了一位晚期食管癌的老人。老人家是位老革命，衣着朴素，谈吐平和，由于处于癌症晚期，遭受了很多病痛， 人也消瘦了许多。在询问病情的时候，赵丽把家属请进了办公室交代病情。家属说，老人都知道，他不希望有什么隐瞒着他。这种情况不多见，家属对于绝症患者经常是一直隐瞒着，因为有些患者虽然表现得很坚强，一旦病情知晓之后，往往会迅速恶化。我每天查房，制定治疗方案，也不时地和老人聊聊天。老人十分冷静，他说，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的病情，手术、化疗、复发，一切自己做决定，家人都得听我的，所以啊，有什么情况你尽管和我说，疾病打不垮我，我不会屈服的，要笑着面对死亡。他眼睛里的那种坚韧很是让人钦佩。癌症后期疼痛越来越剧烈，可他很少要求打止疼针，只是自己默默地忍着，要保持清醒。他很少挑剔医护人员的行为，不抱怨护士多扎了几针，也很少埋怨为什么病越来越重。我们大家在治疗他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敬意。最后的时刻，我到床边看的时候，他在下颌室呼吸，神志不清了，马上就要不行了。家属跑出去打电话通知其他家庭成员，我独自守在床边，看着他的呼吸逐渐停止，然后将他的嘴巴合拢，合上眼睛，守护着他。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非常的安静。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守护在患者床边，衷心的满怀敬意的为老人送别。这位意志坚强，敢于面对困难，面对死神的老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世间总有一些困难，有时候我们过得去，有时候过不去，但是不能逃避妥协，我们要昂起头颅去迎接挑战，即使失败了，也要留下尊严。另一个病人是肝癌晚期，接诊的时候他还笑眯眯的，有家人陪着，却在住院当天晚上的时候从六楼纵身跃下，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半夜接到电话赶到医院，他侧卧在缓台上，好像在酣睡，只是身边有一滩血迹，光着一只脚，鞋子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患者是经受了怎样的苦痛，让他冷静地避开众人，勘察地形，找到那么一个地点，攀上窗台，然后纵身跃下，没有一丝对生命的留恋，不给我们治疗的机会。对他，我有着作为医生的愧疚，或许我们可以早点发现他的情绪异常，多多劝解或者药物干预。肿瘤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预期。或许他希望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希望没有痛苦的死去。他家族中有肝癌病史，当他知晓病情，可能会想象到如亲人那样痛苦的离开，心中充满恐惧。但如果我们早点介入，介入药物治疗，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走得不那么孤单，不那么恐惧就好了。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儿对他家人的打击有多大。他老伴说，每晚到那个时候都会惊醒，根本睡不好觉。如果他能够顺其自然，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许亲人不至于这样吧。经历了这么多的生与死，许许多多的事情看开了许多。健康的生活是老天赐予的最好的礼物，金钱、名利、地位都是浮云，活着开心，让其他人开心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有一个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50多岁，一天晚上突然大呕血，我被紧急叫到医院，患者已经休克了，我们赶紧抢救，输血、输液、升压，纠正酸中毒，补充电解质。在他清醒的那一刻，看到周围的医护人员露出了虚弱的笑容，说，我捡了一条命，谢谢。 不管工作多忙碌，心情多紧张，身体多疲惫，看到患者疾病好转，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安慰。那句轻轻的发自内心的谢谢，就是最大的酬劳和回报。有句话说，不为良相便为名医。医生在治疗疑难杂症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权衡利弊，考虑周到，还要医术高明，病人为本。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医者仁心，对生命充满敬畏。名医难当，但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陈亚维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爱心传递，奏响轮椅上的青春乐章。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讲述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6月21号应该是张娥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个充满灿烂笑容的残疾女孩，这天早晨不到7点就穿上了宽大的硕士学位服，自己摇着轮椅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北京林业大学田家炳体育馆，参加学校隆重举办的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当他登上高高的主席台，校长宋维明把他的学士帽上的流苏轻轻拨到另一边的时候，全场师生向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中充满了对这位自强不息的女孩深深的敬意。应张娥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望着眼前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14年前，这个来自湖北恩施贫困山区的苗族女孩，抱着一线希望进京求助。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用博大的关爱之情一步步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帮助他从一个孤苦无助、疾病缠身的农家女孩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北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今天是对大家多年付出的最好回报。18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9岁的张娥脊柱、脊髓严重损伤，双下肢完全瘫痪。母亲卢元英背着她在家乡求医多年，但始终无果。这位坚强的母亲咬紧牙关，背起张娥走出了贫困的大山，寻找人生的希望。从家乡到武汉，从武汉又来到了北京。张娥负伤4年，断裂的脊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治。入住北医三院之后，手术费产生了很大的缺口。在他们母女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青年报以千里悲女走天涯为题报道了他们不幸的遭遇，报道产生了巨大反响，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北京市民纷纷前来为张娥捐款捐物，很快解决了他的住院手术费用。手术是成功的，张娥断裂弯曲的脊柱得到了有效的固定，他终于可以坐在轮椅上了，但是他需要康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1999年5月19号，正值第9个全国助残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北京崇文区新世界广场举办大型咨询义诊。张娥母女来到现场，向时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汤小泉哭诉了他们的遭遇，祈求医院能够收留张娥进行康复治疗。深受触动的汤小泉耐心听完他们的讲话，宽慰他们说，我非常同情你们，不要着急，你们的困难呢，我们一定帮助你们解决，却让张娥母女感动不已。第二天上午，汤主任指示医院有关部门为张娥组织一次专家义诊， 尽力为他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这一天，由骨科、脊柱外科、脊柱脊髓康复科等科室主任和专家对张娥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诊查。为一名普通的农家残疾患者进行如此高级别的义诊，这在医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诊的诊断是明确的，胸12，腰1，脊髓完全性损伤，双下肢瘫痪，受伤已经4年，在外院已经做过脊柱固定术，目前已经无法实施其他手术。但专家们一致认为，通过康复训练仍然有大大提高生活自理能力的可能，防止产生因为截瘫产生的各种并发症。时任脊柱脊髓康复科主任的汪家宗当场表示，愿意为小张娥义务提供康复训练场地，随时可以为张娥的康复治疗提供咨询服务和各种指导。康复工程研究所假肢矫形制作部的专家表示，可以免费为他设计配备价值4000多块钱的站立步行训练支具。参加会诊的专家还当场为母女捐了2500多块钱。张娥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解决张娥母女在北京的部分生活来源，医院还接纳了母亲龙元英在脊柱脊髓康复科做护工，张娥母女又一次当场落泪。1999年秋，距离张娥负伤辍学已经4年多了。张娥在接受康复训练的同时，逐渐萌发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上学。虽然因为肢体残疾，但懂事的张娥不愿意将来成为一个废人，他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北京丰台区角门中学校长胡春荣了解到张娥的迫切愿望之后，立即决定吸收这位外地户口的残疾孩子入学，并免除择校费、学杂费、书本费、校服费等全部上学费用，圆了张娥的上学梦。张娥十分珍惜这次重返校园的机会，但毕竟此前已经辍学4年，初中1年级上学期的几次测验，他各科考试成绩实在是太差，老师都不忍心给他判分。张娥发奋图强，每天早起晚睡，如饥似渴的补习文化知识，只用了1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各科综合成绩追到了全年级240多位同学之首。从此，这个第一名的成绩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张娥上学期间，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领导多次去张娥所在的学校进行慰问，向他赠送粮油食品和轮椅。面临中考的时候，他谢绝了学校保送其上重点高中的待遇，决定努力用自己的实力来回报众多好心人的关爱。2002年夏天，张娥果真以远远高于录取分数线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了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北京12中读高中。2005年，张娥又顺利考入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2009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本校攻读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近年来，张娥也尽己所能回报社会对自己的关爱。中学时代，他就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辅导学习吃力的同学，热心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上大学之后，他又积极参加大学生创新计划实施，到残疾人培智学校担任志愿者，连续多年利用业余时间担任学校开办的少女心理接线员。14年来，他相继荣获北京10家中学生、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北京林业大学校园自强不息励志之星、北京林业大学优秀研究生等一系列的称号，得到国家奖学金众多奖励，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到了7月26号，张娥将远赴重洋，飞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行为心理学博士学位。张娥在北京求医求学的14年来， 中国残联、各基层残联、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委、北京市教委、区教委都对张娥的学习和全家的生活提供着积极的帮助。当年担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汤小泉，自从认识张娥母女之后，一直默默无闻地资助着张娥的学业。每当得知张娥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都热情地给予奖励鼓励。即使汤小泉走上中国残联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这些重要岗位之后，仍然坚持每年看望并资助张娥。张娥在北京角门中学和北京十二中读书的时候，丰台区残联破例为这位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地残疾学生年年发放助学金。理事长刘春霞还游说政府有关部门安排张娥的父亲来北京从事环卫工作，缓解了全家经济上的拮据，也便于日后对张娥的照顾。七年前，张娥考入北京林业大学之后，他成了这座绿色学府的第一位残疾学生。学校免除了他的学费，为他解决了单独的住宿，修建了无障碍通道。每天上学，周围的同学都会主动接送他，给了许多的帮助。在校园里，除了不能行走之外，已经和普通学生没什么差异。而他也因为自强不息，成了绿色校园里的励志之星，得到了国家奖励金等诸多奖励。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的毕业典礼和学位证书颁发仪式上，张娥激动地说，回望身下轮椅走过的车辙，每一步都依然清晰。我发自肺腑想说的是，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爱的培育。这些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我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这种爱比天高四海深。幸亏有了这些关爱和帮助，我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康复治疗，重返了我梦寐以求的校园。他说，我无法一一列出自己成长这一路接力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给予我的爱已经深深融化在我的血液当中，无时不刻不再温暖我，支持我在生活当中不断克服困难，自强自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这个美好的社会已经在我的心底播下了爱的种子，这将激励我尽自己所能，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帮助他人，回报社会，回报我们亲爱的祖国，将爱心永远的传递下去。张娥的故事播出之后呢，很多人深受感动，也通过微信微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钟蝶飞就在微博当中说，爱心浇灌生命之树顽强成长，身残志坚绽放生命之花灿烂辉煌，让弱者变为强者，既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也需要有自己的拼搏和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发生在医院里的一些故事，不知道您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感触如何，对医生和护士是不是也像我们开头所说的那样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 一开始就没退路，怎么有出口，如果不能说后悔，还能说什么，我想人吧，亲爱的你，我知道你。